享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熟悉相声艺术的朋友们都会知道，这相声有清门和混门之分。清门相声的清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表演曲目用语文雅，二是过去从事这种相声表演的演员多是自娱自乐，不靠它来挣钱养家。现在在北京的相声舞台上，有一位耄耋老人，就是清门相声的代表传人。他是谁呢？他就是陈永泉。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啊，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就是这位京门相声名宿陈永泉先生的故事。说起陈永泉，他是一位家学渊源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外祖父钟子良是清门相声的代表人物，父亲陈子珍也是在当年享誉京城的一位相声名艺人。所以自幼受家庭熏陶的陈永泉，从上小学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他在相声艺术上的独特的过人天赋，经常在学校举办的联欢会上表演一些相声的小段，深受同学们和老师们的欢迎。但是由于在旧社会这艺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因此陈永泉的家里人一直不同意他继续说相声，直至解放后陈永泉才拜相声老艺人谭伯儒为师，认真学习了各种相声表演技法。好了，下面呢咱们先来欣赏一段陈永泉表演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当中的片段。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下边呢就说我这段单口相声叫《君臣斗》。说这个段相声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就是乾隆皇帝的事儿。有一天，乾隆皇帝在他的养心殿休息，一边喝着茶，他忽然间抬头这么一看，他是挂着一块匾，这块匾上呢有四个大字，写的是“雅乐和平”。这个乾隆这个人呢，写字写得好，而且他懂字。那么他这个人呢，而且爱写，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那么当地的官吏呢，就给他树碑立传，所以后人就管这种办法呢，叫做乾隆遗风。那么乾隆既然看出这四个字写得好了，咱们得要看一看，那么是谁写的？一看这个下款写着两个字，是严嵩。这个严嵩呢是明朝人，虽然写得好，但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于是他就想了，既然前朝有写好字的，难道说我朝就没有超过严嵩的人了吗？那么想到这儿，于是他下了一道旨意，让翰林院的翰林每人写三行大字，朕当龙目御览。这龙目御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瞧瞧。他传旨谁敢不写呀？第二天这翰林们 把这个大字递上来了，乾隆打开这么一瞧，挨着个看都不错，但是跟严嵩比可比不了，因为什么呢？没他的份儿大。一想没有怎么办呢？再找吧。又传了一道旨意，让满朝文武每人写三行大字，朕当龙目玉览。这回递上来了，乾隆挨着个瞧，选来选去，发现了有两个人，虽不能说呀比严嵩写得好，起码可以说跟他们并肩了。这两个人都是谁呢？一个是翰官，此人是姓刘名雍，字石安，他的官衔是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兼督察院总监。另一个人呢是奇官，此人是姓何名深资世龙，他的官衔是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步军统领兼九门提督。这俩人官都够大的，这个两人写的都好，好可是好，这是麻辣良香各有所长。这个刘墉写这个字呢叫做藏锋笔。什么叫藏锋笔啊？比如说吧，写这个一字，他团着尖下笔，一拉到这一蹲，往回一带，这叫两头有富裕，苍劲有力。那么这个和珅的字呢跟他不一样，和珅的字写的玲珑，就是秀气，您猛子没看就跟女人写的一样。那么既然找到了，乾隆下了一道旨意，下午四点钟在御书房要召见这两个人。这两人一听到皇上传旨了，哪敢不来呀？到了下午四点按时进宫，见了乾隆先行君臣大礼，赐座才敢坐，赐茶才敢喝。乾隆一乐，和珅，这奴才在。说他怎么称奴才呀？这是满清时候的这个规矩，这个奇官称奴才，汉官称臣。那么为什么这个乾隆先叫和珅呢？这有个原因，因为这个和珅呢是宠臣，而且这个人呢跟这个乾隆两个人有亲戚关系，因为和珅的夫人跟这个乾隆的西宫是亲姐俩，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袋挑。而且呢这个人是宠臣，所以呢这个乾隆先叫他和珅。啊，奴才在。你闲暇无事在你的私邸都作何消遣呢？这说白了就是说呀，没事在家你先干什么玩呢？但是皇上不能这么说，皇上这么说呢多丢份呢。和珅这个人善于钻营，专能投其所好。他一琢磨，这两天皇上让大伙写字，而且他也知道他跟刘墉字都写得好，那么今天把这两个人召见，看来跟字有关系。马上就说，这奴才没事闲暇无事在家，我竟练字呢。乾隆一听心里高兴，哼，难得你公务繁忙还有时间练字，难得。刘墉，臣在。你闲暇无事在你的私邸作何消遣呢？这臣没事净睡觉呢。乾隆一听他不捅娄子啊，净睡觉呢。那么你为什么不练练字呢？这臣这字甭练了，行了。乾隆不爱听啊。刘墉，你这个字练到什么程度算行了呢？其实这好说呀，是吧？说真草隶篆我都能写，欧柳颜照、苏黄米蔡我都能模仿，这不都是谱吗？他不往谱上说，他诚心气着皇上。怎么？他跟这皇上论个儿？万岁，那就得看您让臣写大字还是写小字了。哦，那么你要写大字呢？高，你要让臣写大字，北京城内城方圆四十里我能写一个字儿。皇上一听这话悬了，有些让他写一个，一想不行，回头让我给找笔去，我哪儿给找去？哦，那你要写小字呢？这 万岁要让臣写小字，一个蚊子脑袋上我能写47个。乾隆一听这话更悬了，有心让他写一个，一想不行，回头让我给他抄蚊子去。你说我这么大的皇上能满是抄蚊子去吗？即使我真给他抄一蚊子，他拿起笔来点吧点吧让我瞧，我也瞧不出来啊，是不是啊？这皇上也不得这虎子。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寸长5分宽，有一个纸条，你们两个人谁要能写10000字，看见没有？乾隆这大拇指上带着一个扳指，这个扳指真好啊，真脆真绿，这名字叫子母绿，看见没有？你们谁要能写，我这扳指就赏他带了。和珅你怎么样？和珅一琢磨，1寸长5分宽，写10000字，甭说10000字，10000点我也点不了。奴才无能。刘墉你怎么样？臣能写。听明白了吗？1寸长5分宽，写10000字，臣能写。好，给他裁纸。御前太监过来了，裁好了纸，研好了墨，添饱了笔，递过来，刘墉拿起来就写。说他真写10000字吗？他也没这能耐。怎么样？他善于动脑子，他有办法。他提起笔来呀，就在这个纸条上写了12个字，是1而10，10而100，100而1000，1000而万。他用4句3字经把这10000字给包圆了。写完了以后，双手一托，臣刘墉交旨。哼，乾隆这个高兴，哎呀，这个刘墉真是奇才呀！10000字这么会儿就写完了。等接过来那一瞧，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哦，感情4句3字经啊！有心说不够，一想不行，回头他跟我算。1而10，10而100，100而1000，1000而万，我这么大的皇上连3字经都没念过，这自个儿没理呀、啊？得，那倒霉吧！一伸手，由这个大拇指上，砰，就把这扳指拿下来。刘墉，赏你字儿呢？说怎么这模样？他心疼啊！那么好的一扳指，4句3字经就给绕着过去了。刘墉一瞧坏了，皇上怒了，这皇上怒了，这可了不得，努嘴发瞪眼杀呀。他那班上接过来我这么一带，他说了，朕的东西你敢带，你有欺君之罪，杀了，活不了。说我不要，我赏赐你的东西你不要，你为抗旨不尊也活不了。那怎么办呢？这刘墉有主意，他也不说要，他也不说不要，他说嘿，臣刘墉有罪。乾隆说，你有什么罪啊？这万岁的东西臣要要，臣有欺君之罪。那这么一说你不要，这臣要不要为抗旨不尊。皇上一听他话全让他一人说了。那么依你之见呢？刘墉心说，依我之见就好办了。依臣之见呢，我把这个扳指请到家去，供到祖宗龛里头就行了。乾隆一听，供到祖宗龛里，我这扳指也完了。哎，好好好，拿走吧。刘墉赶紧磕头谢恩，双手接过来，放在这个茶几上了。这个乾隆心里别扭，哎呀，这个刘墉啊，这家伙太王道了。他想到这儿呢，他桌子上有笔墨纸砚，拿起笔来，在这纸上就写了一个王字，就说刘墉这人太王道了。刘墉一眼看见了，他不逮这骨子。万岁，你写这个王字是取其何意呢？乾隆没法说呀，说我这扳指归你了，我心疼，你这人太王道了，这皇上不能这么说呀。这个乾隆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也很聪明。他一愣，刘墉，你看这个王字啊，这是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要能对得上来，朕还有赏赐，请万岁出题。说你看，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为主， 就是这王字不出头啊，他不念主，这是一语双关。臣对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就水字没有这一点儿，他不念冰，所以这也是一语双关。乾隆原来想把他难住，不但没难住，让他对上来了，感觉脸上发烧，浑身发燥，当时一伸手一解纽帕，就把这黄马褂脱下来了。乾隆这黄马褂可太好了，黄云缎子，八团龙五爪，刘墉，马褂赏给你穿了，不要供上，你穿上，我不怪罪你。刘墉赶紧磕头谢恩，把黄马褂接过来，把它穿好了，往这一坐，一系这个纽帕，像你系纽帕就得了。他一边系纽帕一边瞧和珅，心里说：“你看，咱俩一块来的，他那扳指归我了，黄马褂我也穿上了，你什么没得着，你不灵吧？”这和珅这气大了，你得东西你瞧我干什么呀？乾隆又说，我还有对子，你再对好，请万岁出题。乾隆说，再对，水上冻冰，冰积雪，臣对空中腾雾，雾成云。好，大家好归你。再对，空中腾雾，雾腾云，云开见日，臣对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好，小贾耳归你。这个刘墉坐那儿越想越可乐，这衣裳没有这么穿的，怎么大件的穿在里头，小件穿在外头，越穿越紧沉，全箍在身上了。再对，盾斧击冰，冰粉碎，这就是夺盾的斧子，要是砸冰也能把这冰给砸碎了。臣对快刀劈水，水难开，夺快刀劈水，甭说劈开，连个印儿也没有。好，旱摊归你。这时候皇上可就光膀子了。刘墉再对，冰凉酒，一点两点三点，这个对子可太绝了。为什么呢？这个冰字呢是水字加一点，这凉字呢是精字加两点，这酒字呢是有字加三点，所以是冰凉酒，一点两点三点。如果这个下联你要对四点五点六点，这就重复了，这就不新鲜了，所以这叫绝对。快对，臣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这个丁字呢是百字头，这个香字呢是千字头，这花字呢是反写的万字头，所以冰凉酒一点两点三点，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乾隆说真好，真好可是真好，朕这条裤子可不能给你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北京相声名宿陈永泉先生的故事。因为小的时候获得了宝贵的读书机会，陈永泉也成了同辈的相声演员当中文化水准较高的一名演员，也因此啊，在1951年参加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这期间，陈永泉创作表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的新作品，成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当中的生力军，也成为了北京相声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的80年代，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陈永泉和相声新锐李金斗结成了搭档，专门从事捧哏。哎，这对老少组合也成为了当年相声舞台上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小段《答非所问》。 我提个建议啊， 您说， 跟在座的父老乡亲增加一下友谊。 嗯， 咱们跟大家做个语言游戏。 好 啊， 什么内容啊？ 叫《答非所问》。 怎么叫答非所问？ 比如说啊，我问您，您贵姓啊？ 我姓陈呢。 错了。 不错 啊， 大家都知道我姓陈。 我知道您姓陈，我问您贵姓，您说您姓陈，这叫所问所答。咱们这个语言游戏的名字叫答非所问。我问您贵姓，千万别说姓陈。 那我得说什么呢？ 你说，我这头是塑料的 啊？您这像人话吗？ 哎，你回答的越不像人话，那就算你对了。 这可新鲜，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特点。 我明白了， 什么意思？ 你问我一句话 啊， 我回答的越挨不上，不沾边，胡说八道，云山雾罩，就算我对了， 就是这意思。 你打算问我多少句啊？ 五句， 太少了 啊！ 你来五十句吧。 出不了那么多，出不了五句，在朋友们面前你就得献丑。 不会， 还不相信啊？ 当然了， 让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做个临时的裁判员。 好， 我问他五句话，这五句话他回答的越乱越挨不上，那可就算他对了。如果其中的某一句话意思一挨上，我要求我们在座的父老乡亲给他热烈鼓掌。 哎，等会儿，等会儿， 这个 干嘛让大家给我鼓掌啊？ 鼓掌啊，就是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已经挨上了，因为刚才你说了大话了嘛。鼓掌呢，就是羞臊羞臊你的面皮。 哼，什么行为呀？ 开始了啊！您贵姓啊？ 我刚吃完饭，这挨不上吧？ 刚吃的什么饭呢？ 我今年五十多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今年五十几了？ 这灯够亮的啊！这有什么呀？ 哎，几句了？ 三句了。 今年五十几了？ 还没搞上对象呢。各位朋友们，你们听见什么的鼓掌啊？ 哎，我问你几句了？ 我说三句了。哎呦，把这茬忘了。 怎么样，人不要讲大话，讲大话。 哎哎哎哎 啊， 我坚决否认。 你否认什么呀？ 你这叫欺骗。 谁欺骗你了？ 我以为你真问我呢。这不算， 重来。 可以。 精神集中。 当然了， 别忘了给他鼓掌啊。 都讨厌了。 您贵姓啊？ 刚吃完饭。 刚吃的什么饭呢？ 我今年五十多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今年五十几了？ 这灯够亮的啊。 几句了？ 三。嗯，三听分马屎。 老家伙真油啊。连外国话都会。 嗯， 哎，错了吧？ 没有啊。 哎，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小段《答非所问》。在和李金斗搭档的过程中，陈永泉是始终认为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就要有这种终生不离的愿望，不论俩人合作多少年，总得保持一种新鲜感。在和李金斗同台的日子里，陈永泉作为一位长者，始终是甘当绿叶，从不会喧宾夺主，也不哗众取宠，力求通过自己的艺术造诣、艺术经验和舞台感悟，为李金斗的表演增光添色。而正是由于陈永泉的这种想法，才使得他和李金斗的表演能够达到相得益彰的非常好的效果。下面呢，为您送上一首来自孟庭苇的歌曲，叫做《往事》。咱们在歌声当中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再来继续为您讲述北京相声名宿陈永泉先生的故事。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诸位稍后见。 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那门前可爱的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李金斗和陈永泉那是相声舞台上的一对黄金搭档，特别是虽已届耄耋之年，但依旧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陈永泉先生，那不但是清门相声的传人，还是一部精通相声技法和相声历史的活字典。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我们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带来的就是京城相声名宿、清门相声传人陈永泉先生的故事。按照相声界的辈分，陈永泉那得算李金斗的师爷啊。在和陈永泉合作的日子里，李金斗一直十分尊重自己的这位陈师爷，他认为自己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和陈永泉先生的辛勤栽培分不开的。那不仅如此，通过和陈永泉的搭档，也让李金斗了解了许多相声界的历史与掌故。而在李金斗的眼中，陈永泉先生就如同一部保藏了相声技法和历史的活字典。虽然由于陈永泉年事已高，现在两个人已经极少合作了，但是每每遇到相声方面的问题，李金斗还是会登门求教，向陈师爷虚心的请教一番。下面呢，为您送上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送老新篇》，一起来欣赏一下。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对，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 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嗯、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嗯，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什么呀？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哎，我呀。 这是说个笑。 嗯嗯，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还有什么呢？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哪两种呢？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啊。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嗯，那称呼我呢？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呵呵，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那称呼我呢？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都有什么呀？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嗯，那说我呢？ 老气横秋。 这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这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嗯， 老黄牛。 对， 又称呼你是 什么呀？ 老狐狸、老家贼。 哎， 老瞎猛海。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了。 为什么？ 我不爱听。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哼，冲你 啊，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我请你吃个便饭。 是这话？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可以， 开始， 现在开始。 哎，这不是陈老吗？ 是我呀。 您请客吧。 哎，这来、 怎么样？ 真倒霉、你 就这么快。 哎，不对， 怎么了？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这你说谁说的？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我说的不算。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嗯， 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输。 对，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咱们开始。 行啊。 哎，这不是陈老吗？ 谁认识你啊？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啊？ 那怎么办呢？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哦，还得认识。 哎， 可以可以。 这不是陈老吗？ 哎， 哑巴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他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再来， 这不是陈老吗？ 是我呀。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还小呢， 没满月呢。 这来啊，没满月像话吗？ 那您 满月了？ 这 满月也不像话。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58了。 哦，都58岁了 啊？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岁数大的人了。 岁数大的人 啊， 啊，岁数大的人， 对对 对，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小陈儿，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我有这瘾，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 陈老， 嗯， 您爱人呢？ 退休了。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对对对对，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对对对对，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我媳妇儿，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内人？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孩子他妈？ 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我们家里的。 你们家里的？ 嗯，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买地儿，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60岁。 您爱人60岁 啊，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大， 大 啊，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的爱人已经 头发白了。 头发白了 啊，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褶子多了，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惨了，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哪能待着呀？ 啊， 上活动站了。 哦，上活动站了 啊！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Yes, yes。这位英文不坏啊！啊，活动站， 对对对，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学跳舞。 哦，学跳舞。 嗯， 跳什么舞？ 最时髦的 disco。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上岁数的 disco。 上岁数 disco。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迪斯科，上岁数迪斯科，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字儿来。 字儿，哪个字儿？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啊， 下头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这念什么呀？ 不认得。 你别着急，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您客气，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您夸奖，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那是没跑了。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我请您上东来说。 我不喜欢吃羊肉，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烤鸭子腻人呢。 哎，西餐 我吃的不习惯。 那你爱吃什么呀？ 我喜欢吃江苏菜。 北京没有啊？ 有啊， 在哪儿啊？ 前面大街路东头。 我怎么不知道？ 新华书店斜对过 没理会， 由上海千金的 都一处， 都一处南界饼， 什么字号来的？ 老正兴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您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京城相声名宿陈永泉先生的故事。现如今啊，虽然退休在家了，但是陈永泉的心里头还是一直惦记着相声艺术。除了每天都要整理记录相声资料之外，一有时间他还会来到李金斗发起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当中，跟自己的老相声迷见见面，为大家再表演上一段相声。许多来到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观众都发现，现在陈永泉表演的都是一些很少能在舞台上见到的传统的单口相声。其实陈永泉先生正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相声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做着传承，还要让更多的传统单口相声重现在舞台。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陈永泉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表演的传统老段子，叫抬杠铺的片段。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 这是四句定场诗。下边呢就说我这正段叫抬杠铺。恐怕这个段子呀咱们在座可能大部分的同志都没听过。因为这个段子是我头五十年学的，整半个世纪了。而且呢这个一般的年轻的呢这个会说的人太少了。那么究竟这什么内容呢？等我说完了大家就知道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呢？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事儿。有一天孔子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镇，一看呢道边上那有一个铺子，上头挂着一块匾，写了三个大字，是抬杠铺。孔子说抬杠铺看着又眼熟，但是又有点眼生。又一瞧啊，下边戳着一块牌，上头写了四个大字啊，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儿，是不抬死人。孔子心说这个新鲜呢，这抬杠都是抬死人的，他这不抬死人，莫非在抬活人吗？叫子路颜回走，咱们进去瞧去。就进了这个铺子了，进去一看呢，分里外间，这外间呢正面是一个柜台，柜台头子放着一张八仙桌，上头搁着一把茶壶，四个茶碗，两边有两个椅子。在那柜台里头呢坐着一小孩，等孔子他们一进来，这小孩站起来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我没事抬杠干嘛呀？您没看我们这写着吗？我们这叫抬杠铺，我们是以这个为生，但是您得知道啊，我们这抬可不白抬。那怎么着呢？这个赌钱。哦，孔子说那么怎么个赌法啊？最低赌十两，最高200两。如果我们要是赢了，您把这十两银子都放这儿；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拿9两。那这怎么回事呢？这一两银子呀，这叫抽头。孔子一听，哦，这抽头感觉是这儿兴的呀。哦，那怎么抬呢？谁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是输了。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谁能问得住我呀？那好，我跟你抬十两银子的。先生，我不会抬。那谁抬呀？我师父给您抬。哦，那叫你师父出来。这小孩冲着一抱拳，有请师父。一撩门帘，由里头出了一个人，大高个儿，中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 哪位要抬杠啊？ 孔子说不抬，就是在下。 哦，我们这儿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吗？ 令高徒已经交代过了。 好，那么是你先抬呀，还是我先抬呀？ 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是不是？如果我要先抬的话，那我会欺负人家啊。你先抬。 哦，我先抬啊。 啊， 那我可就爱财了啊。 孔子一听，怎么着？我这钱要完是怎么着？ 请问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 孔子说，我姓孔，名丘，字仲尼，我家住兖州府曲阜县。 哦，原来是圣人驾到，不知远迎，当面恕罪。 孔子说，不客气。 请问孔圣人，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 承问承问。 你到哪儿去啊？ 周游列国。 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啊？ 方向不定。 哦。那我可就爱财了。 孔子一听，怎么又爱财了？我哪点说的有毛病啊？ 刚才我问您，您已经回答我了。我问问您，有这么两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不是啊？ 孔子说，不错呀，是我说的。 刚才我问你，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您说成问成问，那就说老爷子老太太都在呢。我问你到哪儿去，你说周游列国。我说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说是踪迹不定。那么你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么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 孔子一听，哎呦，这点我没想到啊，我让他给我问住了， 没错了吧？那我该裁了啊。 哎，他把这十两银子收起来了。孔子就是嘿， 哎呀，我没想到啊，我这么大的口圣儿，我愣栽在这儿了。垂头丧气的，这爷仨就出来了。走不远，一瞅对面来了位。孔子一瞧眼熟，这位穿个大领的衣裳，脑袋上扣着一个金箍，左手拿着个苍蝇栓，右手拄着拐，背后还背着一个大葫芦。一瞅这是中八仙的瘸棍李呀，李铁拐呀。这瘸棍儿一眼就看见圣人了，哎呦，这不孔圣人吗？ 啊，是我呀。 您这是由哪儿来啊？ 嗨，别提了，刚才我上来抬杠不抬杠去了，结果我让人给我问的没词了，我输了十两银子。 哦，您把经过说说。孔子这么一说，没关系，瘸棍儿里说了，我替您捞去，走，你跟我走。这仨人一想啊，这瘸棍里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这个准捞得回来，一块就进来了。这杠头一瞧，这孔圣又带了一位。 哦， 你干什么来了？ 我来抬杠来了。 知道我这儿的规矩啊？ 已经领教过了。 你抬多少钱的呀？ 20两。 好，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 瘸棍儿一想，我是神仙呢，我能掐会算呢，我不能先抬呀，我得让他抬，然后我就能算出来了。 你先抬，我先抬呀，那我可就爱财了啊！ 旁边孔子一哆嗦，心说他这钱也要没。 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李铁拐。 哎呦，瘸棍李，您是中八仙的？ 不敢不敢。 请问您身上背的是什么呀？ 我这是大葫芦， 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灵丹妙药。 都治什么病啊？ 治百病无所不治， 就是我没有不治的病。 哦， 全都能治。那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陈永泉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抬杠铺》的片段。退休之后的陈永泉生活非常平静，每天都感受着花鸟鱼虫天然趣的怡然自得。陈永泉认为他的这些爱好都很文静，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而这些修身养性的爱好对于他的身体健康是大有裨益。有了健康的身体，陈老才能继续为相声艺术贡献更多的力量。由此咱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耄耋老人对于相声艺术的这份终生的挚爱。 好了，各位，聊到这儿呢，咱们本期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阿桑演唱的《一直很安静》。在今后的旅途当中，我们还将会为您带来其他的北京相声名家的从艺故事。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乘坐，咱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